对，主耶稣喜爱一切的小孩，包括 我爱丫头。是的，主耶稣是奇妙的神，所以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的。 哇，好奇妙啊！ 主耶稣真的好奇妙啊！ 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真奇妙，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。眼三见，耳三听，清楚在神经机密， 可以被挪开的 小山也可以被迁。